家长群啊，好不热闹。为了孩子的学业呢，这家长们可真的是煞费苦心啊。孩子没有做作业，母慈子孝；孩子如果开始做作业，那就是鸡飞狗跳了。 等等，你们家孩子应该是幼儿园中班吧？ 中班是的，但是你不知道啊，这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最近呢，我跟我老公就是换班式的教育，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就咳嗽两声啊，立马换人。 还有暗号啊，我们小的时候幼儿园呢。都是玩泥巴捉蛐蛐。现在幼儿园已经开始是加减法，右脑开发了。 是啊，现在孩子真的是学习挺累的，做父母的也不容易，都想给孩子最好的，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也希望呢学得好。 对，那么回归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啊，我觉得鲜芋仙的海参用在孩子学业上，给大脑的营养补给也很合适。你看海参当中的各种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 对， 今天价格也不贵，一盒200克，三个月的海参滋补只要花799块钱，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 是的，200多块钱其实真的是超级亲民的价格了。咱们现在的物价大家也了解到啊，这四季豆都是6-7块钱一斤啊，这个一个菜椒都要划到3-4块钱了，鸡蛋呢1.5块一个，所以啊，这一头海参10几块钱是不是显得非常的难得？ 是的，也正是这样的价格对比，让我们的鲜芋仙海参呢特别的热销，很多朋友呢买来送给客户，家里给老人吃的，自己补身体的，就用这款海参融入到一日三餐里，简单好吃，营养美味兼具。今天订购呢799块钱拿走这款海参的同时，我们还要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 是的，那告诉大家订购方式是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赠送给大家的海参泡发杯呢是帮助泡发海参食材的。泡发之后红烧、清蒸、爆炒随心所欲，家里面有爱做菜的一定要试一试，把海参放进去，又便宜又好吃，保准您满意。 是的，看到手机尾号是0359的张先生啊，就订购了3盒，说自己是个厨子，海参呢饭店里也做，但是我们这款海参啊，他买了试了，确实不一样。还有4555的邱女士说，老公每天晚上不到9点钟呢是不着家的，加班加的人都要傻了，给他好好补补。 其实啊，都说中年危机，中年危机，现在呢我特别能够理解，拿着10000的工资还着8000的贷款，谁能够活得比谁容易呢？但是我觉得活着就是希望，体质好就是我们奋斗的前提。今天呢，不要大家多花多余的钱去额外滋补，而是就把您平常买一只鸡的钱换3头的海参，炖一锅海参豆腐煲，或者是买一斤排骨的钱换成2头海参，去煮一顿海参小米粥，养生了。好，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最后的2分钟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的，原价1999，今天直接是厂家补贴了1200块钱，只要799，每一头的野生海参只要10几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真的是叫吃鱼的钱吃海参了。 是， 人群方面呢，海参是没有限制的，需要提高体质的老人、长身体的孩子、压力大的，还有爱美女士朋友，今天都可以通过一日三餐的纯进口野生海参获得所需的营养。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4007106108热线有很多的咨询。 是的，吃辽参的打进来说，真有那么好啊？吃过野生海参的打进来说，价格怎么会这么便宜呢？还有收到货的打进来说，怎么没有我现在吃的海参大呢？今天我们来普及几点。第一，海参好不好，大不大不是唯一的检验标准，催肥这个词儿我们都知道，那海参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啊，我们要清楚吃海参到底想吃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吃的是高营养，那不要纠结，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给自己一个看货验货的机会。 没错了，送货到府呢您就能看得到。而这款海参的特色啊，就是深海里无污染海域，冷水参慢生长慢代谢，营养聚集很丰富。 对， 本次到岸价格直供799元一盒，再送海参焖烧泡发杯，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给家人全营养餐，花费代价只要15块钱。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俨然窦氏集团和王氏集团最后火拼导火线的人叫灌夫。灌夫字仲儒，颍川人，他也是参加过七国平乱的功臣。放在这儿才讲呢，有两个原因。一是灌夫相对于七国平乱功臣周亚夫、窦婴、曹襄、栾布、韩推当等人来说，就是小巫见大巫，明显不在一个等级上。要放在前边讲啊，有喧宾夺主的嫌疑。二呢，也是故事情节的需要，放在这儿来讲更合适。不在一个等级，并不说明灌夫就逊色了多少，相反，他在七国叛乱之后同样得到了汉景帝的嘉奖，并被封为中郎将，是因为他是烈士的家属。这得从他的父亲颍阴侯灌孟说起。当年的七国叛乱打了汉景帝一个措手不及，幸亏汉景帝留有先皇汉文帝留给他的锦囊妙计，天下有乱可让周亚夫挂帅。周亚夫挂帅以后，朝中凡是能行军打仗的将领差不多都参与了这次亲征，其中年逾五旬已是知天命年龄的颍阴侯灌孟也在其中。大凡老将出马，只有两种可能性，非庸即勇，要么是近来滥竽充数扯皮条的，要么就是为了证明廉颇老矣尚能犯的。令人欣喜的呢，灌孟是属于后面这种人。他这么一大把年纪还亲临战场，一来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来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事实证明，廉颇老矣的灌孟不但尚能犯，而且还能杀敌。在周亚夫和叛王之首吴王刘濞的大决战中，灌孟为了能尽快的彻底的打败敌人，带领1000多敢死队偷袭敌人后方大本营，结果烧毁了敌营无数，极大的打击了敌人的士气。当然灌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生命。灌孟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灌夫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护送父亲的尸体回乡安葬，二是留在前线继续抗战。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去或留的选择题。可是呢，灌夫却连想都没想，就选择了继续留在军中，原因是他要为父亲报仇雪恨。都说虎父无犬子。第二天，灌夫眼角的泪还没擦干呢，就带了十几个勇士直杀到敌营中心，结果被敌军团团围住，孤掌难鸣。这时候灌夫才知道，无人过后是有人，冲动的代价是惩罚。 正当官夫认为他也会和他父亲一样落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呢，敌人当中突然让开一条道来。如果你认为这是敌人突然良心发现想放官夫一条生路，那就错了。在战场上交锋，只有流血的将军，没有流泪的士兵。只有当血流尽了才会看到泪，而那时候的泪，亦或是获胜后喜悦高兴的，亦或是失败时痛苦的。在这生死一瞬间，官夫在流血，还流下了激动的泪，血伴着泪，泪伴着血，化作点点傲梅飘落在风中。泪眼中那个为他杀出一条血路的评判大元帅周亚夫的形象是如此的高大和伟岸。因为周亚夫的拼死相救，灌夫没死成，而刘弼等叛军却因为灌夫这出其不意的一闹反而蔫了。灌夫的勇猛让这些叛军心有余悸，再加上韩推当已把叛军后方的粮草一窝端了，叛军无心再战，刘弼率先当了逃兵了。叛军没有了主心骨，是兵败如山倒。此时周亚夫没有再客气，吹响了反击战的号角。而冲在最前面的那位将军，尽管年少轻狂，却身手不凡，手起刀落，血腥如花般的绽放。为此灌夫得到了一个拼命三郎的绰号。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汉景帝就封灌夫为中郎将。可是灌夫在战场上是个好将领，能打会拼，但在官场上却吃不开。他的火爆脾气以及耿直的性格决定了仕途的前景。随后他当过代国的相国，当过淮阳的太守，当过汉武帝的太仆，当过燕国的相国，起起落落，浮浮沉沉，一言难尽。官场需要的是智慧和圆滑，总是一根筋走到底的灌夫，最终的结果和窦婴一样，在家待业。也正是因为同病相怜，失意后的灌夫和窦婴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谈人生，说人情，论人品，道人性，结果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来劲。用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关系，莫逆之交。也就是这个莫逆之交的灌夫，直接点燃了以田芬为代表的王氏集团和以窦婴为代表的窦氏集团最后战争的导火线。话说田芬和窦婴在官场上的高低已经分出来了，田芬站在了最高峰，而窦婴落在了最低谷，这个自然没法比了。两个人导火线的由来却是因为一块地。按理说田芬坐拥丞相之职，又有王皇后撑腰，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他的良田豪宅自然数不胜数，用之不尽。都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句话用在田芬身上一点都不假。田芬的权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之后，对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了。他看上了窦婴家的一块地，这块地按今天我们的楼盘来分析呢，位置那是相当的不错，处在长安城里的黄金地段，不但位置好，而且据说风光也很好。田芬就想占这块地为己有。以他当时的权势，他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皇位还没有得不到的。当然考虑到这块地是窦婴家的，这窦婴虽然此时已经落魄了，但好歹也是名门之后，在朝中至少余威犹在。 田汾这次没敢直接罢战，而是派了一个叫介福的门客去向窦婴讨要这块地。这吉福去的也正是时候，已经成了莫逆之交的灌夫正和窦婴促膝而谈呢，怀古伤今。听说吉福的来意之后，窦婴还没发作呢，灌夫却站起来把吉福骂了个狗血淋头。要不是有两家交战不打使者的原则，只怕吉福就得被抬着出豆腐了。那结果可想而知了，没有得到地的田汾非但对窦婴怀恨在心，而且还对多管闲事的灌夫耿耿于怀。灌老匹夫，你居然敢帮着我的老对头来对付我，我一定要让你有好果子吃。田汾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他指定了先打倒灌夫，再慢慢收拾光杆司令窦婴的策略。可是呢，要想打倒无官一身轻的灌夫并不容易。这灌夫一不贪赃，二不受贿，三不犯法，四不奸淫，五不掳掠，这么说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呢？当然不是，都说人无完人，这话一点都不假。灌夫什么都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喜欢喝酒。喝酒倒也罢了，每次喝酒都喝高那么一丁点儿。喝高那么一丁点儿也没什么，每次还得做一些酒后失态的事儿来。可以说，这是田汾可以抓住灌夫的唯一的致命弱点。可是让田汾感到头疼的是，灌夫手中还握着他的把柄。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主动放弃再去争抢窦婴家那块风水宝地。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更急着想置灌夫于死地。只有灌夫死了，他才能后生，因为灌夫手中握住的这个把柄足以置他于死地。那到底是什么把柄呢？一句话，是一句足以致命的话。有一回啊，淮南王刘安到长安朝觐汉武帝，当时汉武帝为了显示对刘安的特别厚爱，特派田汾出城来相迎。田汾也许是一时高兴，也许是想极力巴结这位权大气粗的诸侯王中的王中王，对淮南王刘安说了这么一句话：皇上至今还没有儿子呢，大王您作为高祖的长孙，且广施仁德，威望有加，如果哪一天皇上驾崩了，那皇位非大王莫属啊。应该说，这只是田汾一句讨好刘安的阿谀奉承话，但在当时犯了法律的大忌了，大逆不道，是要被诛九族的。田汾不会料到，原本以为只传四耳的话，却传了六耳。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征地这件事上，灌夫愤而不平，拔刀相助。一是出于对莫逆之交的仗义，二是对田汾有恃无恐。因此，当田汾向汉武帝打灌夫的小报告时，灌夫并没有着急和慌张，而是很镇定地给田汾写了一封信。田汾看完信之后，脸色是苍白如纸，冷汗直流。其实灌夫的信里也没写什么，只是旁敲侧击的提醒他知道了当年他和淮南王只传四耳的话。果不其然，因为自己的把柄握在人家手里，田汾立即主动撤了递上去的小报告，就表示两个人可以和平共处。但其实他在心里边 已经有了置冠夫于死地的想法了。冠夫满以为这样就能够高枕无忧了，然而他的平稳日子并没过多久，田汾的屠刀就再一次砍向了他。前面已经说了，冠夫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喝酒闹事，这也是田汾唯一可以抓住冠夫的把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田汾决定抓住冠夫的把柄来解救自己。不久，田汾制造的机会就来了。元光四年，田汾娶燕王刘家的女儿为夫人。说是夫人呢，其实是纳了个妾。他的原配夫人有好几位了。为这呢，田汾还风风光光开办了结婚宴。开结婚宴的原因呢，一来是这个妾来头不小，是燕王的女儿，总得给个明媒正娶的名分呢。二来田汾想借机聚敛钱财。第三嘛，先打住，后边会说的。如今的田汾那权势地位无人能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所以他的婚宴自然是朝廷中的一件大事了。朝中文武百官前去道贺，顺便喝一杯喜酒也是情理当中。田汾办的是喜事，可对窦婴和冠夫两人来说却是苦事。去不去道贺，这是摆在两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田汾、窦婴、冠夫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前边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窦婴和冠夫虽说早已经退二线了，但毕竟是朝中的元老人物，人家堂堂一国之丞相，好不容易结个婚办个喜酒，两个人不去不好。而去呢，仇人相见，聚无好聚呀。去也难为情，不去也难为情。窦婴和冠夫做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窦婴决定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去赴田汾的这场喜宴。而冠夫决定将仇恨进行到底，不给田汾这个面子。面对冠夫的选择，思想境界明显修炼的炉火纯青的窦婴对冠夫展开了攻心政策，结果窦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但说服了冠夫，还直接教会了冠夫两个道理：一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二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以至于在田汾的府里，有人问冠夫今天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冠夫会反复地说这两个句子：冤家宜解不宜结，相逢一笑泯恩仇嘛。嘿嘿嘿，问的人多了，到后来冠夫就剩下傻傻的干笑了。可是窦婴和冠夫不会料到，他们买田汾的账，但田汾并不买他们的账。酒席开始以后，自然是宾客如云，场面壮观。而就在这样相当壮观的场面上，田汾首先以主人公加新郎的身份开始一一向大家敬酒。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每个人都离开自己的位置，向后三步走，然后立正站稳了，最后趴下。且不说动作的滑稽，他们是以这样特殊的礼节来表示对一国之丞相的尊敬。这有点类似于当年刘邦在咸阳城见到秦始皇出巡的时候，百姓不约而同的下跪高呼皇帝陛下的场面。 而当时刘邦虽然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但双脚还是不听使唤地跪了下去。此时的众人都做出如此高的礼节，窦婴和灌夫两个人心里边虽然是一千个不情愿，但还是跟大家随波逐流了一回。可是当窦婴敬酒的时候，众人的反应却有了天壤之别。田芬只是微微欠了欠身，而众人也只是把屁股微微挪动了一下。官夫是看在眼里骂在心里，很快轮到他敬酒了。结果众人的反应更糟了，田芬不但没有欠身，还说了一句让众人很煽情却让灌夫很上火的话：千万不能把杯倒满呐。意思是让他们来个浅尝辄止就行了，但对于一个敬酒的人来说就是大不敬了。当然灌夫心里虽然烧起了第一把火，但还是忍住了怒气调侃着：今天是丞相大喜的日子，请喝个满杯，团团圆圆。田芬并没有顾及灌夫的感受，坚决是只喝了一口表示表示。这样的场面灌夫显得很难堪，心里边虽然有火，但他还是忍住了。接下来就是向众人敬酒，众人都对窦婴挪挪屁股表示对他肯定不会好到哪儿去，灌夫也早已经料到了，见怪不怪。可就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刻，灌氏家族的另一位成员灌贤却和当年的项伯一样来了个胳膊肘往外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三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五号楼二班门。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三十，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山林，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灌夫敬酒的时候，田芬和众官员都没太给面子，而灌夫敬酒敬到自家人面前的时候，满以为可以在这儿挽回一点面子。可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灌贤非但没有避席而趴表示对他这位老一辈的尊敬，反而把胳膊肘拐向身旁的程不识唠嗑了，对灌夫来了一个不相识。这样的局面打了灌夫一个措手不及，他举杯的手僵在半空，好半天都没动啊，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最为热烈也是最为旺盛的第三把火也就点着了。都说事不过三，前面两把火已经烧得他很难受了，而这第三把火却烧得他体无完肤，颜面无存。你想啊，自家人都这样对他，他以后还怎么混呢？是可忍孰不可忍，灌夫心里边的火气就像火山一样的爆发了，对着灌贤就一阵教训。平日里你净说程不识将军的坏话，把人家贬得一文不值，今天长辈向你敬酒，你却为何与他窃窃私语？官夫这句话虽然是一时气话，但含义却很深刻呀，至少表达了两种状况。在质问指责冠贤的同时，还挑拨离间了冠贤和程不识之间的关系。可正是这样一句话，却被田芬成功地抓住了把柄，他顺势就对灌夫的话来了个反挑拨离间。程将军和李广将军同是东西两宫的卫尉，是穿着一条裤子的人，你今天当众侮辱程将军，就是不给李将军面子，有些太目中无人了吧。田芬果然不愧是官场上的老混混，官夫的话被他这么一变通一挑拨，明显的就变质了。田芬改官夫转述冠贤对程不识以前的不敬，为官夫对程不识对李广的不敬。李广那是什么人物啊？流传千古的人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直到现在，我们谈起这位抗击匈奴的名将，又有谁不敬佩呢？后边还会有李将军的精彩表演，在这儿暂时不先多说他。按理说，田芬引出大人物李广来，已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官夫此时应该冷静下来，好好分析该如何作答。可是关键时刻灌夫还是醉了，还在那儿发酒疯呢。今天就是砍了我的头，掏了我的心，剥了我的皮，我也不怕。什么程将军、李将军，都是狗屎将军。到这儿，咱们只能恭喜灌夫了，你完全中招了。田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 他对怕引火上身准备开溜的客人们说了，平常我把官府给惯坏了，今天得罪了诸位，我非得给他一点惩罚不可。事情发展到这儿呢，官府要想全身而退，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田芬赔礼道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以牛脾气著称的灌夫要主动向田芬认错赔礼道歉，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窦婴为了平息这场干戈，甚至还主动来按灌夫的头，但灌夫的牛脾气岂是吹出来的，他说不怕，就是九头牛也按不下他的头。拉拉扯扯的过程当中，场面进一步恶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事情的发展都朝着田芬预计的进行，最后的结果就没什么悬念了。田芬以行凶伤人罪把大闹婚宴的灌夫抓起来，直接关进了丞相府的大牢。灌夫突然坐牢去了，窦婴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田芬和窦婴的大决斗被灌夫点燃了导火线之后，终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田芬私自扣押了灌夫以后，窦婴就出手了。他一纸诉状告到了汉武帝那儿。窦婴毕竟也算是一代豪杰，汉武帝为此特别召见窦婴，给了他一次口头陈述冤情的机会。窦婴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把灌夫醉酒的事原原本本地说给了汉武帝听。末了，汉武帝并没有做明确的答复，而是决定开一次辩论大会。汉武帝的意思是，田汾和窦婴两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这样，那就让你们在法庭上进行一次公开的辩论。参与法庭辩论大会的人员包括了朝中所有三公九卿最高层官员，而法官自然就是汉武帝了。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庭开庭程序，就是开庭、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法庭调解、最后陈述、休庭。鉴于这次法庭辩证会的特殊性，当汉武帝以法官的身份宣布开庭以后，首先进行了陈述环节。第一个站出来陈述的就是原告灌夫的代言人窦婴。窦婴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的陈述报告堪称经典。首先是详细陈述了灌夫的丰功伟绩，为灌夫挽回人气做铺垫。然后陈述那天得罪丞相田芬是因为酒后误事，实在是无心之过，为灌夫的罪名开脱。随后就来猛料了，陈述田芬贪污受贿的事实及其他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他的最后总结陈词是，田芬诬陷灌夫是别有用心。接下来陈述的是被告田芬，他的陈述也很有分量。首先他陈述了灌夫的几大罪行，检举了灌夫傲慢自大的作风问题，充分把灌夫的人品贬到了一文不值的地步。然后陈述了窦婴和灌夫之间非正常的关系，常常在一起商谈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最后为自己的清白做辩解，说斗鸡玩猫无非是为了脑力劳动的需要，说买田宅无非是为了使自己有体力劳动可做，总之他是清白的、无辜的。他最后总结陈词是，灌夫犯有过失罪，窦婴犯有诽谤罪。接下来就进入法庭辩论环节了，说是辩论， 也跟陈述性质一样，众大臣有表演的机会了。首先站出来的是朝中二把手御史大夫韩安国，他先说起灌夫当年在齐国叛乱时替父报仇的英勇表现，然后再说灌夫这次确实是醉酒误事，引出事端来，灌夫没有死罪。最后一个小小的总结，魏齐侯说得对。单看韩安国的这一番话，他明显是支持灌夫，站在窦婴这一边的。可是他的话还没结束呢，接着话锋一转，又说灌夫与奸猾之人交往过密。那这其中的意思就不言而喻了，还说他拥有家财万贯，良田美宅无数，其家族在颍川独霸一方，引起民愤，灌夫理应受到惩罚。所以最后结论是，丞相说的也对。那说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了，韩安国其实是打一个巴掌给一个枣，两边都不得罪。由此可见，这个韩安国能混到二把手的位子上，也并非浪得虚名啊。韩安国在没看到哪方必胜的情况下，选择了中立。主角都尉姬案却公私分明，举双手表示支持窦婴。眼看胜利的天平就要往窦婴这边倾斜了，内史正当时很及时地来了个支持天分，这样又趋于平衡了。而汉武帝作为一个法官，自然是选择中立的。而接下来朝中其他的文武大臣，也许是闻到了浓烈的硝烟味，都很识时务地闭紧了嘴巴，选择了沉默不语。结果可想而知，汉武帝本来以为来个法庭辩论，谁是谁非，孰对孰错，定然会有个分晓。这样一票对一票的僵持局面，和朝中其他大臣的沉默，让他很难堪呢。他作为一国之君，亲自来断案，居然有断不了的案子。于是他以拂袖而去的方式宣布休庭。眼看法官难断家务事，法庭调解环节不按常规的出现了。出来做调解员的是法官他妈，汉武帝的母亲王皇后。自从当年夺得太子之争的最后胜利，王皇后已经隐退后宫多年，最多只是提醒汉武帝几句，没有直接参与朝中的争斗。可是呢，此时田芬的事儿关系到王氏家族，王皇后作为王氏家族的掌门人，她能不出面吗？既然王皇后亲自出面了，汉武帝迫于压力，择日宣布法院的最终判决，窦婴败诉。窦婴败诉，除了承担法庭相应的诉讼费之外，连带责任是因为庇护罪和灌婴一起入狱。可怜的窦婴啊，原本以为公道自在人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又怎么能想到在那种不平等的皇权社会，能给他这样一次公开陈述、公开辩论的机会，就已经很是难能可贵了，更别说什么公道可言了。事情虽然在一步一步朝糟糕的方向发展，但并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至少窦婴和灌夫手中各自握有一张救命护身符。灌夫的护身符大家都知道，前边说过呀，那就是他手上掌握着田芬见淮南王刘安的话语把柄。而窦婴的护身符是先皇留给他的遗诏，遗诏的大致内容就是， 遇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拥有优先向皇帝的解释权。这有点相当于免死金牌的意思，那就是说谁也不能轻易砍你的头。也正是因为这样，窦婴表示对法院的判决不服，公开向汉武帝进行上诉。可是呢，拥有豁免权的窦婴怎么也想不到，他原本以为拿着这道救命护身符能够十拿九稳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因为这护身符啊，存放的时间太久了，失灵了。汉武帝听说他手中有先皇的这道免死金牌，自然叫来尚书查公文档案。可尚书的回复是，档案里金牌、银牌、铜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这个牌子。这样一来，大狱当中的窦婴是有口难辩，而灌夫的护身符同样因为身陷囹圄，有心使出来，无奈没人听啊。就这样，窦婴和灌夫的护身符都失灵了，也就注定了他们最后悲惨的命运。灌夫不但被砍了头，还株连九族。汉武帝本来不想对窦婴动用屠龙刀的，找个机会就把他放了，但田芬等人却添油烧火地把窦婴往死里整。到最后，汉武帝也救不了罪恶累累的窦婴了。元光四年12月30日的最后一天，这是窦婴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春天就要来了，窦婴却走了，带走了一份遗憾，带走了一份悲凉，更带走了一份传奇。昔日汉文帝上任的时候，北胡南进问题曾一度令他非常的头疼，但汉文帝采用怀柔和安抚的政策，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这两大边端问题。而汉景帝继位以后，继承了他的怀柔和安抚政策，于是使得国泰民安，百姓兴旺，出现了一个太平盛世的朝代。而汉武帝上台以后，北胡南进依然是一个问题。首先还是先来说南进。南越国、东欧国和闽越国是中国东南地区的三个国家，组成了一个铁三角。景帝乾元三年，吴王刘濞发动七国叛乱，考虑到后方的安全和自己的退路问题，刘濞对这三个铁三角进行了糖衣炮弹的攻势，并且承诺事成之后，有衣同穿，有饭同吃，有福同享。在刘濞强有力的攻势下，东欧国成了他的俘虏，并且派出了军队加入七国叛军进行支援，而其他两国却保持观望的态度。事实证明，七国叛乱在历史上只不过扮演了小丑一样的角色，从开始到结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刘濞眼看大势已去，并没有再负隅顽抗，而是选择了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他就带了1000多卫士，连夜往东南方向逃去，目标是直抵东欧国。应该说刘濞不愧是老江湖，叛乱之前就算准退路这一招棋，显然是高人一筹。有了这条退路，七国叛乱的其他各国之王纷纷兵败自杀的时候，他却能在东欧国独领夕阳无限好的风光。可是他算准了退路，却没算准人心。

国烹饪协会在郑州向世界发布中国菜，大葱烧海参位列其中，十大主题名宴中海参席也赫然在列。 海参生而高贵，曾是宫廷宠儿，明朝时海参进入御膳，到清朝海参已成为了各类宴席的首位名菜，大葱烧海参广泛出现记载。 大葱和海参的组合并非偶然，而大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两者结合进补营养，完美 CP。 如果这时候您使用来自北半球高纬度海域的鲜芋仙野生海参，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这里的海参肉质厚，口感好，再选个葱中之王山东章丘大葱，两者相逢胜却人间无数。哇，想想啊，我感觉自己都能多吃一碗饭。 是啊，不过现在很多朋友都说野生海参多难买啊，你看你们节目也是不定期推荐野生海参呢，由于产量的原因受到限制，所以我们推荐您听到就考虑一下家里的需求，把握时机买到好海参。 对啊，你比如呢，今天的机会就相当难得，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元一盒200克的鲜芋仙野生淡干一级品的海参，现在只要799，成功订购一盒还要再送一只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 对，这一盒海参有40-50头，可以吃3个月的时间，而划算到每一头海参呢、只要10几块钱，非常超值划算。4007106108，4007106108是唯一的咨询订购热线。有需要更多这款海参信息了解的听众，请大家及时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新疆的枣子好吃，河南的山药好吃，澳洲的和牛，西班牙的橡果和火腿啊，西蒙的羊肉、藏木耳，云南的野山菌，五常的有机稻花香大米，福建六熬的地瓜等等。 好风好水才能好树生长，与一道菜，食材是一切能量的来源，而海参也是一样。想要吃到海参的鲜美，想要吃到海参的营养，必须要吃野生的无污染的海参。鲜芋仙海参呢，是来自于地中海海域，海水纯净，海参自由觅食，品质非常高端。一盒200克的干参是1999元的明码售价，但是现在各位，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到岸价体验价799。 是的，成功订购呢，还会再送一个海参焖烧泡发杯，干海参加水倒进去之后，根据口感自由掌握泡发时间，非常的方便，节省时间。这个杯子呢，还是多功能的，不仅可以泡发海参，还能够煮稀饭、鸡蛋、焖面条，是厨房的小帮手。 是 自己买啊，298，现在呢直接送啊，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208的朋友就说了，自己啊就喜欢做菜，这海参也是常备的，烧出来红褐光亮，葱香四溢，软糯弹牙，浓郁醇厚，看着老婆孩子吃得开心，自己成就感也是满满的。 还有这边9943的朋友说，中秋节送你们的海参给客户的，客户非常满意，吃过了之后特地跟我说好吃，这回呢订个几盒回家自己吃。 这估计是客户给了个大单子哈。好了，提醒各位啊，其实海参真的是可以吃一吃，因为它的营养不是一般的鸡鸭鱼肉都能够有的，特有的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精氨酸、谷氨酸等等等等，而这样的营养素对于长身体、学业压力大的孩子，还有压力大的上班族，包括到身体素质下降的老年人来说，都是特别合适。 是的，关键是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吃一头呢只要10几块钱，10几块钱呢，我想真的是叫零钱中的零钱了，所以你我都花得起，就是看有没有这个思想要给自己投资了。健康都知道重要，但绝不是嘴上说说，行动上还是胡吃海塞，吃完就葛优躺。 对， 所以啊，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的半分钟时间了，1999元的原价，一盒200克是干海参，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只要799元。 对，一个月吃海参呢，只要200多块钱，成功订购呢，还要再送海参泡发杯，方便发泡，一煮一焖就可以吃到珍稀的海洋食材了。4007106108，最后的一点时间了，大家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我赢。 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这一时段，请您收听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出品的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 北京市延庆区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里不仅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更是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同时，延庆还是浸染过无数革命先烈热血的红色沃土。抗日战争时期，延庆处于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平北军民不畏流血牺牲，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用鲜血铸造了不朽的丰碑，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继2017年12月延庆区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电影《北平以北》后，在老一辈艺术家指导并参与下，近日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联共同推出反映平北抗日英雄人物的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欢迎收听。 何金海三进下花园，演播马奇。 说这么一小段抗日的评书挺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叫下花园，北平到绥远路上的一站，实际是叫上花园下花园，全名就是花园。这花园不是咱们逛花园那意思啊，花园是一站。特别我小时候坐火车上这个张家口去，老走这站。上花园到了啊，下花园到了，我就盼这站。为什么呢？那时候一站站呢卖东西，老乡都可以卖东西，就在哪儿，就在车底下，要肥炉鸡吗？茶鸡蛋，甚至还有好吃的，一面饽饽，往窗口递，你拿出钱来，多好啊！走一地方吃一地方，说下花园、上花园，各有地区卖这东西。感情上花园、下花园呢，不是一般的车站，现在看来呢，是革命根据地，那儿的抗日啊，可是一个不容易待的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般，它出了很特殊的事儿。何金海三进下花园，下花园呢，咱们听说有个鸡鸣山呢，哎，鸡鸣山是个古劲儿，是个小镇呢，相距离不足百里，西临宣化60里地，相传在古代那儿的碧草如茵，鲜花怒放，彩蝶纷飞，溪水潺潺，风景旖旎，令人向往，怎么叫花园？但是分上花园、下花园。话表1937年，北京有个七七事变，都知道卢沟桥七事变，这就说明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鬼子铁蹄踏遍了上花园、下花园，肆意蹂躏。哎，这会儿就没风景了，可以说疮痍满目，惨不忍睹。可是下花园有重要的事儿，下花园有名的一个火力发电厂，历史上您听啊，是华北电力基地，国民党时候那会儿占领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发电厂，日寇占领之后归他了，更了不得了，他裸了我们国家的多少资源呢，支援这场所谓圣战，就是侵略战争啊，得拼命发电呢，就使这个电力发电厂。日伪时期这个政府有改动，叫张家口宣化彭家浦龙烟铁矿工业心脏，叫这名，所以敌人视为军事重地。既然是敌人视为军事重地，你想他看得跟眼睛一样， 倍加呵护。到了1940年了，咱们的抗日根据地可就发展了。简单的说跟您说啊，分区政委叫苏全，支队长叫刘开西，龙延怀联合县的县长，县支队副大队长叫蔡平，都率领武工队在这儿附近村子活动，白天来晚上走，晚上走白天来，抽车连环，老有咱们的人。但是到1942年，有一个重要部队叫游击区在这儿驻扎，属于哪儿？属于龙延怀联合县的七区所管，那是咱们的地方。1944年的夏天，这时候随着平北的形势好转，夏华原虽然有敌人重金把守啊，可是附近村庄咱们的干部游击队啊，不仅黑夜了，白天也可以展开工作了，就白天可以来。这位何金海这位领导，嘿，红石山游击队这负责人经常来，甚至每天都来，埋伏在夏华原周围，对他们可就不客气了，进行啊袭击啊骚扰啊夺取他物资，这敌人恨透了，一会儿都不得安宁。何金海，呵，这个年轻人才能干呢，带着精悍的突击队三次进夏华原对敌进行打击。就说有一次吧，是个夏天，下的是中雨，唰唰唰唰唰，不是大雨啊，有点风，唰唰唰唰，呜，风也起来了。何金海带着部队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跟您说清楚，这突击队员呢，战术不理解，就问队长 A， 咱们作战打日本鬼子，非选一个阴天下雨的日子，这下雨天不利于行动，您想在地上深一脚浅一脚，泥也水滑呀，身上淋湿了倒不要紧，咱带着枪带着手榴弹都淋湿了不好使啊，子弹受潮打不准呢，枪也打不响啊，您这干嘛呀？咱就没法正确的战斗了。我就不明白您干嘛选一下雨天儿？哎，选一晴天儿、月亮天儿，或者月黑风高的夜晚也好啊，是吧？风高夜黑杀人天嘛，也便于隐蔽啊。您这什么意思？这何队长听完了笑了，同志们，下雨天的行动虽然说有一定的障碍，阻碍咱们行动，可一到下雨天啊，你再怎么着，日军伪军就放松了警惕，同时啊，雨水把咱们的痕迹也都冲刷了，这样行动之后不会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对咱们的安全也十分重要的保障。至于下雨嘛，怕把枪淋坏了，哎，有这么一说，咱这不包着吗？做好准备，你说简单点呢，咱们有了对应的措施，这就好办了，明白吗，同志们？突击队战士一听啊，高兴了，嗨，何队长说的真对，有理，也就服了。这何金海他们十几个突击队员就不穿军衣了，化妆好了，系好了搭把，别好手枪，带好手榴弹，子弹都带齐了，按事先侦查好的路线，这叫采道，按这路线得事先摸啊，顺利的就摸到这儿了。哪儿啊？是个日本妓院，日本的二级妓院，里边音乐声就出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日本大娘们里边跳舞呢，就听听，那么知道不跳，你跟嘛干杯，你干杯，我也不会日本话，那儿说呢，没有中国人，那把门都是日本哨兵。这何金海一看这情况，说大家隐蔽，就在门口等着，做好准备。赶何金海十几个同志进去了，把这哨兵解决了，往里走，摸到这日本妓院里边一看呢，不知怎么着，有一个同志们莽撞了，手榴弹呢磕旁边碗了，有声音，烫，一点声音夜静就大，就人插碗掉地，这没谱啊，这乱哄哄，您就扔炸弹也听不清楚，人多乱呢，静了， 也就是调真听不见，您调碗听见，碗壳溜蛋一出声，什么得干红，人家发现了，这仗怎么打？那也得冲进去，到那边了，里边就撤了，一阵乱。敢进屋一看呢，日本大娘们都穿着和服跪在那儿，啊，你们待怎么怎么怎么的？说书人说啊，这日本进的也挺可怜的，也不一定是日本人，他害怕，浑身乱抖，体姿抬杠，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要是按我这脾气，我也报仇，叭叭叭都给毙了。你逼他有什么作用啊？就不能打，你们那边跪着，日本鬼子，比划。这日本娘们意思跑了，这帮娘们磕头如捣蒜求饶啊。何金海没抓住日本鬼子那气儿啊，肝火上来了，可也不能毙这帮娘们儿，他也是抓来了，得了，给他们条生路，那意思你们走吧。然后出了屋，把人领到了马厩，这不能白来，这叫不空手。一抬手，啪啪啪啾，两枪就把看马厩的日本兵给踩倒了，呱唧，死尸栽倒。一招手，唰唰唰，同路很迅速，就进了马厩。一看呢，叽里叽里，膘满肉肥的几匹高头大马，都是伊犁马呀，红色的，当然不是日本出的了，这马都值钱。这要拔军得利有用啊！带领大家夺马，蹭蹭，还有鞍颤，办案人等飞身上马，打马的三大虎将，飞跑如飞，一溜烟飞奔出了下花园。这次完成任务不算太圆满，但也不赖的。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何金海三进下花园，演播马奇。 第二次有意思了，何金海同志也选择了一个还是阴雨天，哎，这阴雨天和阴雨天并不冷，哎，暖风习习的，细雨飘洒。几位突击队员们谨慎利落，带好了武器，穿着很轻便的鞋，不亚如雨中的海燕一样，身体矫健，一路飞跑，动作敏捷，牵入哪儿就到了敌人的练脚场。这练脚场重要啊，是物资重要的地方。本想捉几个鬼子，是那么想的。但是搜了哪个房间都看了，这屋看看那屋看，嘿，没有鬼子身影，都跑了。也别说有两个劳工，咱中国人那放哨。何金海同志这手一撸他脖子，这儿一嘟嘴，就给逮住了，往一摁，捆，捆起来了，破布把嘴堵上。您先忍一会儿吧，我也不杀你。冲进办公室，别动！一看，屋子没人。那也不能轻饶了，捣毁据点，同志们上，拆电灯，摔桌椅，撕门帘子，橱柜里把档案室一翻，也没重要的东西，弄乱七八糟，给他砸了。在返回的路上，咱们何队长带领同志们撒传单，事先印好的，唰唰唰，这是起到政治宣传作用，没白来。这第二次是捣毁炼脚厂，第三次。可这重要了，咱头书不说了吗？下花园也很重要啊。这是在什么时候？夏末秋初，天就凉快了。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下花园后啊，他办一件事，他强迫当地农民种东西，种什么？种鸦片，就罂粟花。为什么？咱事先说明了，那时候种鸦片呢，说实在的，有的有用，这是个药。也能卖钱，卖钱换武器。现在你是非法了，就不能种了。日本人呢，他让种这个也是为了经济利益，强迫农民呢种大烟。由于敌人对平北抗日根据地的连年扫荡，经济封锁，使当地人民群众生活困难，财政开支呢又拮据。下花园附近设立龙岩槐联合县 提取后，这时候县委在这儿要征收一种税，什么税呢？就是鸦片税吧。这个伪夏侯渊大乡长啊，个人烟田近百亩呢，他也不交税，他不交税不说，他还不叫其他烟民交税。针对这情况，县委就决定，咱们得想着呀，何金海的红石山游击队配合这七区政府向烟民收缴税了，就是烟税。研究的结果呢，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事儿得办了。一路由何金海同志带领一个班的游击队，可就摸进了夏侯渊的伪政府了。这个呢，乡长给解决了，伪乡长把他钱给拆了。另一路呢，由副队长姓李，叫李生旺，带领七区卫队、各村的民兵和全部干部配合，人人手持棍棒，没有太多的武器。凡是伪乡长种的大烟蒂，即将开刀的大烟呐，那桃，大烟是有一个罂粟花那桃，那个除烟呢，通通给打烂了，不让收成，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可就惨了，这烟就没收成了。何金海进夏侯渊，同时外面正在开始行动呢，两路结合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当夜晚，何金海带领推队员们仍旧趁夜幕掩护着，迁到了敌人的夏侯渊的乡所，外边又派的乡所，准备处死这个伪乡长啊，留下标语就走，是这么想的。谁知当天你瞧吧，当天晚上是星期六，乡长回家看相好去了，他们呢只好按计划将一封写好的这标语啊留下，警告他应该怎么样走出夏侯渊，与其他的红石山游击队的队员们汇合好了，执行捣毁大烟的任务，把大烟给毁坏了。等到伪乡长上班看到标语，哎呦，这写着呢，八路爷爷留的字条，就吓坏了，抗拒不交必死，要脑袋。落款是八路军平北红石山游击队大队长何金海。这乡长一看呢，浑身发抖，哈哈哈哈，这可坏了。看完后，伪乡长当时面如土色，浑身乱抖，臀目悬，脑血栓就快犯了，坐在椅子上，哈哈哈，流哈喇子了，完了，不死多生皮。这乡丁们闻讯呢，也不敢上班了。这么大事，从此老百姓凡是种烟的，纷纷向咱们抗日政府得交税，收这笔大烟税。咱收税可不是白吃白喝，拿着税呢，咱买武器呀，办咱们的革命的事儿，抗日的事儿。要不这么样，你也收不上这税。伪乡长烟蒂遭到破坏了，是八路军的威慑，得使办法让他交税，得到收入，按亩如数交税。不管你们转来转去，委托别人，你也上交到我们的人民政府，并有一封信，表示你们听好了，烟民们，伪乡长，愿求活命的永不为敌，就这八字，叫愿求活命永不为敌。很快胜利地完成了游击队捣毁大烟不交税的这个任务。何金海三进夏侯渊，袭击了敌人，夺得了战马，破坏了敌人正常的工作秩序，这可都是实事啊，是当年老一辈的革命家抗日战争立下这些功劳。别看事儿小，作用可大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凌云斗志，使敌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这样呢，使游击区呢很快的脱离了敌占区的统治，变成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我们的地盘了。不但成为我们的地盘，给真正以后彻底解放了夏花园打一个良好的基础。你看这个革命故事听多过瘾呢，多有意思，真的。所以抗日战争二战当中，中华人民不屈不饶的抗敌，在历史上写下浓浓的一笔。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莹，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周，顾问郭强、李运哲。《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